好我却不有钱。 我想成为人了，我想成为人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看到了希望，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，想带上你 心里，我一定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头平平淡淡，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